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今日系2022年嘅11月25号，提醒各位咧，就记得要交呢一个 My Radio 各个节目嘅月费啊。咁啊，一个月一嚿水，每个节目啊，咁你可以支持晒六个节目，咁就俾600蚊一个月啊。咁啊，另外你可以通过 PayPal 或者加入 Patreon 做会员，咁啊唔使头痕啦，系嘛？咁我哋就即系固定知道啊，有几多人支持我哋咁样啊，今日嘅踢爆咧就讲几样嘢嘅啊，咁啊今晚唔讲波啦，即系琴日巴西赢咗啦，系嘛？咁啊今日第一条题目要讲嘅咧就系、是、即系踢爆都系短短地啦，即系短打嚟嘅呢个系。第一个要讲嘅就系612基金啊，即系嗰六位即系五个信托人家个秘书啊。六個人咧就涉嫌啊違反呢個社團條例，咁就即係罪名成立，罰錢啊！咁啊包括咧就即係榮休呢個天主教教區主教呢個陳日君書記、吳凱儀啊，咁啊許寶強教授、何秀蘭、何韻詩，咁施成威咧就係、秘書嚟嘅。嗱，啲新聞就做到好大，咁其實咧呢一項罪名咧就其實好輕微嘅，罰款嘅啫，係嘛？咁啊係票控，一項沒有在指明時限內申請註冊或者豁免註冊社團，就呢條即係所謂社團條例啊，咁就違反咗啦啊！咁啊話佢哋喺2019年7月16号至到2021年10月31号期間，作為612人道支援基金嘅本地社團幹事。就冇喺指明時限裏面咧，就為基金註冊。首五名被告咧就係基金嘅信託人，第六名被告咧就係基金嘅秘書。咁啊，裁判官咧嚴信儀咧就今日喺西九龍法院就裁定六名被告全部罪成，其中陳日君、吳凱儀、許寶強、何秀蘭、何韻詩等五名基金信託人咧就被判罰款4000元。咁啊，基金秘書施成威咧就罰款就係呢一個2500蚊啊！咁啊，當時喺法庭上邊咧，就係仲有啲爭論嘅啊！咁我哋睇翻即係嗰個法庭嗰個判詞啊，即係我覺得真係好荒謬嘅啊！嗱，我先講我自己嘅理解先。佢成立呢一個612人道支援基金嘅時候，喂，嗰個就係一個信託基金。找啲有公信力嘅人嚟做信託人啊，咁啊陳日君主教咁有公信力啦，係咪？係嘛？咁佢一定唔會喂呢、這個即係基金嘅運用會牽涉貪腐啊啊，或者即係有啲使係用喺啲不法用途啊，就揾幾個即係德高望重嘅人啊，或者喺社會上面即係好正面嘅啊，公眾嘅評價好正面嘅人係嘛？有啲有爭議性嘅都唔得係嘛？佢唔會揾啲譬如啲政治人物，咁佢可能好有爭議性嘅，咁去做呢個信託基金嘅信託人，係嘛？呢、這個人道支援基金嘅呢一個信託人。嗱，根據呢啲信託基金嘅設立咧，有法例噶嘛，大佬係咪？按照呢啲相關法例成立，唔係好似某一啲人咁走去眾籌，跟住嗰啲錢就俾人話洗黑錢，係嘛？咁你而家冇得告佢洗黑錢啦，買一個咁大嚿錢，而家啲錢所餘都無幾噶啦，用得七七八八噶啦，係嘛？講明係人道支援基金啊嘛，係咪？咁佢呢個人道支援基金係要按照香港嘅法律係嘛？係嘛？唔係個個都可以整個基金嘅，大佬係嘛？ 咁你而家就要话佢违反社团条例系咪？咁喂，点解当初佢2019年成立嘅时候，你唔叫佢社团注册咧？当时要到呢一个反送中运动出现啦，系嘛？咁佢呢个612支援基金，佢系支援嗰啲有啲被捕嘅人士啊，或者用人道支援啊，系咁样啫嘛，系咪？佢唔系筹咗啲钱翻嚟，然后咧就叫啲人走去掟汽油弹噶嘛，大佬，你有冇呢个证据先？系嘛？而家仲想搞佢勾结外国境外势力，系嘛？去危害国家安全添，系嘛？嗱，睇而家个罪名咧就好轻嘅，咁你睇下个法官讲咩，系嘛？嗱，因为好有争议性嘅，系嘛？嗱，个法官咧，主任裁判官就话咩？个社团条例个宗旨系监管不同嘅本地组织，避免出现危害国家或者公众安全嘅风险，系嘛？并且诠释条例所指嘅社团咧，为具有同一宗旨成员相互合作、持续运作、涉及公众同埋政治组织有联系，啊，与政治组织有联系。裁判官表示，六名被告有共同理念去经营呢个612基金，即系透过佢哋公信力同埋专业咧嚟筹款，将基金用于向抗争者提供医疗或者法律援助，并且制定财政守则。裁判官裁定612基金系属于社团而唔系慈善团体，所以需要申请注册，系咪？咁呢个讲法咧系好有争议性嘅，系咪？咁我哋法庭睇到，即系你睇到法庭，即系辩方亦都有佢嗰个解释啦，系咪？喂，佢唔会成立呢个基金嘅时候就谂到，哦，呢个一定系一个社团。仲有社团条例，主要系针对嗰啲，即系话你要有个社团条例，要遵守社团条例或者要注册，系咪？你系要监管呢啲咁嘅所谓本地嘅组织嘅，都唔系监管嘅。老实讲，因为我哋吓，根据呢个基本法咧，香港人咧系有集会同埋结社嘅自由。喂，成立呢啲社团或者组织社团咧，就系结社嘅自由，系咪？咁只要佢唔违反香港本地嘅法律，系咪？或者佢嘅成员，系咪？喂，你而家社团条例你要向警方申请嘅，你知唔知啊？系嘛？即系你申请，即系根据社团条例，你向警方申请嘅注册嘅，系咪？咁所以香港嘅政党佢有冇去社团注册咧？绝大部分都系冇。香港的政治组织全部是有限公司嚟嘅，各位，系咪？系有限公司啊！会员大会就即系股东大会啊！我话俾你听，系咪？开执委会即系董事会啊！佢系有限公司啊！有一种有限公司系俾你呢啲所谓非牟利、唔系商业运作嘅呢一啲咁嘅所谓组织，系咪用有限公司嘅名义啊？即系喺香港，即系。合法存在嘅，同埋可以运作嘅，民主党系有限公司，公民党系有限公司，社民联系有限公司，系咪？人民力量都系有限公司，所有啲政党全部系有限公司，民建联都系有限公司。香港冇政党法，嗱，如果按照譬如好似台湾咁，佢嗰个政党登记或者注册咧，叫做人民团体组织法啊嘛，嗰啲叫人民团体。咁啊，仲包括好多其他社團噶嘛？香港有中親會，有同鄉會，係嘛？乜會都有噶嘛？嗰啲都係社團嚟噶，按照不同業體係嘛，又係社團係嘛？好啦，有一啲係非法社團，三合會就是非法社團啦。陳浩天個香港民族黨都無端端俾佢即係列為非法社團，所以如果你自認係香港民族黨嘅成員咧，就等於自認係呢個三合會成員啊，係犯法嘅，係嘛？社团条例主要嘅大部分都系针对黑社会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屌你真系，你要嘅社团用社团，即系根据社团条例去注册。咁当初成立嘅时候，呢个基金成立，点解冇法律界嘅人士话俾佢听？喂，好似要去社团注册先得喎，等警方批准先得喎，系咪？所有啲信托基金都唔使，我都做过基金信托人啦。当年啊，1996年梁天伟被人斩咗只手落嚟，特周肯嘅社长被人斩咗只手落嚟，系咪？我发动游行嘅嗰次系我联络所有嗰啲新闻界嘅嗰啲即系行政人员，系咪开会，系咪？后来又成立咗个基金，咁啊，嗰个系悬赏基金啊，大佬，嗰个系筹，即系好多人捐钱，包括啲新闻界捐咗一嚿钱，系咪？咁呢嚿錢咧就愛嚟即係捉到，即係警方如果即係破案啊，或者有人 即係舉報拉到人嘅話咧，就當係懸紅嚟嘅。後來咧拉唔到人，到而家都破唔到案，因為買兇嗰啲好難破案嘅。咁結果呢個基金後來就變咗一個，即係我哋幾個信託人。我記得當時咧，我係啦，咁啊周融都係啦，仲有黃應士啦 ，TVB 嗰陣時嗰個新聞總監啦，阿吉叔啦，係咪阿 Sir 啦，係咪？我哋嘅前輩啦，係咪？咁我都係信託人嚟嘅，係咪？我嗰陣時我係帶隊走去見許其安，嗰陣時係警務處長，係嘛？又見嗰陣時係港英時代，見呢個保安司黎慶玲，係嘛？大家都好關注呢件事，咁去遊行，係嘛？即係抗議呢個暴力，即係對付新聞界嘅，係嘛？成隻手斬到落嚟嘅，而家梁天偉喺樹人做教授啦，係咪？成隻手斬到落嚟，係嘛？咁我哋去示威去抗議，咁又有基金。後來大家同意嘅基金嘅信託人同意就呢一筆錢咧，就愛嚟俾幾間大學嘅新聞系咧做獎學金，因為破唔到案嗰嚿錢又分唔翻俾嗰啲捐錢嘅人，係咪有啲人無名氏係嘛？其中一個無名氏幾廿皮嘅，嗰嚿錢都好似我都唔記得幾百萬兩三百萬嘅，起碼都有係嘛？咁後屘就做咗幾間大學新聞系嘅嗰個獎學金咁啊。咁我哋嗰陣時有社團註冊咩？屌啫！如果按照你法官所講，我哋都有共同意念、共同理念嘅人，係咪反暴力，係咪爭取新聞自由？我哋都有共同理念嘅，係咪？咁你話涉及公眾，我哋嗰個都涉及公眾嘅，好向公眾去籌款反暴力啊，係咪？即係講呢啲嘢，咁你而家好明顯啦，係咪？你話國家安全啊嘛，又係將個社團條例又同國安勾埋一齊啊嘛，係嘛？所以沒有更荒謬，只有最荒謬，係咪？好啦，其中嗰個秘書施成威去旅行出門嘅時候就俾人拉咗啦，告多一條，即係被告以呢一個國安法論罪。嗱，所以而家陳日君即係呢個吳凱兒啊，何秀蘭、何韻詩同埋許寶強啊，呢五位啊，即係德高望重嘅嚇。咁啊，公信力有公信力嘅人啊，咁而家就罰款啦。咁下一步會唔會以國安法論罪咧？大家就不妨拭目以待。呢、這、一個政權已經係失去理性嘅，係咪？有咩咁出奇啊？或者你陳日君幾有地位？几受尊重，今年九十岁都好啦，佢都够胆外边，佢哋而家喺度查紧你呢一个六一二基金有冇接受外国嘅捐款，系咪？一有，佢就可以叉住你勾结境外串谋勾结境外势力啊，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整俾你探。嗱呢条咧，大家唔好掉以轻心，轻心。而家就话你即系冇去社团注册。咁啊，違反寫條條例，呢、這個好輕嘅啫，係咪？咁啊，判你罰4000蚊，係嘛？2500蚊，係嘛？嗰五個就罰4000蚊，個秘書罰2500蚊，但係而家個秘書孭咗一條勾結境外、串謀勾結境外及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啊，大佬！咁所以我而家係好擔心吳凱兒、陳日君、何秀蘭、何韻詩同埋許寶強教授。都有機會嚇，佢等緊你下一步就以干犯國安法論罪咁啊，戰都無論噶啦，係咪？咁當然佢而家都喺度計算緊，係咪？如果將陳日君、吳凱兒、何秀蘭、何韻詩同埋許寶強教授係咪笠一條串謀勾結境外及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話咧，究竟會造成一啲咩嘅影響係咪？佢都度緊噶，係咪？雖然有啲人話：，佢唔理噶啦，而家話知你啦。咁啊，邊個都係咁話，照喐咁。咁但係呢一單咧，你係真係要唔係好似其餘嗰啲俾人告串謀勾結境外及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嗰即係嗰其他嗰一紮啦嚇，即係主要就係蘋果禮係嘛，同埋呢一個蘋果六個高層係嘛，六個高層認咗罪添啦，已經係幾冤枉啊！你話屌咧，我做編輯嘅啫嘛，係咪？我打工嘅啫嘛，點樣串謀勾結境外及外國勢力啊？大佬，啲人寫文章登喺我度，係嘛？ 呼吁国际制裁这个即是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咋嘛大佬是咪文章表达意见咋嘛这个言论自由来的嘛是咪冇 ,ok, 咁所以我就好担心而家大家表面睇呢就係、是、喂违反社团条例冇去注册612呢个人道支援基金咁所以呢呢啲系等于系社团嘅成员嚟嘅啊呢、这个系社团嚟嘅呢个唔系一个基金信托人嚟嘅、啊、所以你就要罚钱啊呢啲唔使坐监㗎我之前都讲过啦但系佢个后着啊仲有个后着啊后着就系整条干犯国家安全罪嚟搞你啊咩咁出奇啊系咪没有更荒谬只有最荒谬系咪没有更无耻就只有最无耻啊就系咁啦呢个就系而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嘅写照系咪休息一阵。